拥抱瞬间的默契，就让我爱你，证明了奇迹。 在旷野的心，灵魂的深处有你，我愿意放弃世界，微笑而去。 幸福很年轻，却在。就让我爱你，没有了自己。 残破的光阴，黑暗中深深吸引，却对敌。就算是命说声无忌，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。就让我爱你，证明了奇迹。 在旷野的心。 一点，应该更常拥抱，应该更快发现你有寂寞的想，应该更多保护，应该频频回顾，应该更早想到是我让你孤独。你一直不愿我要成全我，我算渴求到每个梦。你一直不愿我要给轻的心扉，这样轻轻相偎应该更多感觉。 情他骗不了人，我不是无情的人，

望，原来躺在你手上，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。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，我都不抗拒。如果不够悲伤，就无法飞翔。可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我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不曾见过海洋。我以为的遗忘，受伤，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。 残酷月光，一开始爱一个人是因为他灿烂像朝阳，后来更爱他有可能是因为他温润像月光。一开始爱一个人是因为他非常的热血，后来更爱他是因为会因为感动而长泪两行。所以最初的优点姑且算是吸引的话，后来为另外一半做的改变才算是真爱。 在我心里你像一座城堡，只能轻轻陪我到老。

首歌是由林志炫演唱的《散了吧》，最早呢是一首法语歌，著名的歌手 Jane Goldman 演唱的，而原版的歌曲呢叫做《像你一样》，姚若龙填词之后就是这首《散了吧》。在刚刚的歌词当中呢，有一句说到了人生没有太多的圆满。什么叫圆满？在前不久林青霞的一本书当中提到，有很多的人关心自己就是圆满。 一落叶在风里摇，看自己如此渺小，渴望得到如今你要温暖拥抱，想你每分每秒，梦醒了无依无靠，如今我盼望了你要的好， 还剩下些什么？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，一滴花豆酒，添一份自醉，一滴沉落于岁月的潮水，还留下些什么？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，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。花完是拒绝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。 提到苏慧伦呢，我个人很喜欢她这首和羽泉共同合唱的《还剩下些什么》。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是说两个人很相爱，可是后来因为车祸，其中的一方提前离世了，所以呢羽泉在歌词当中说，有些缘分是注定要失去的，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，但拥有一个人就一定要好好的去爱他。 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傻，看着你的脸庞，收起那种伤疤，缝补所有过往，忘记别人的喧哗，越是平淡的晚上，思念越猛烈的发芽，需要多少勇气才敢表达，想和你说说话，你是我最初的信仰，让幸福啊坚持到最后的一秒，并不复杂，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怎么了，长大了人不改变的虚假，